下边咱们就一块来欣赏句号田敏表演的小品《异想天开》，听听他们是怎么惦记通过设计邮票挣钱的。 巡回演出半个多月了，都累死我了。哎呦，这屋里怎么闹耗子呀？哎呦， 哎，你 这是干什么呢？ 你听我慢慢跟你汇报嘛。前两天啊，我看了一个邮票的展览，亲爱的，我们要发财了 啊！你偷人邮票了？ 我是那号人嘛。 那说正经的，到底怎么回事？ 有一张邮票，叫蓝军邮，那就是一片蓝地儿，中间有个军徽，有个谷穗儿，80万呢、啊！ 哦，真的？ 醒醒！你说，一张小小的邮票就值那么多的钱，那当初设计邮票的还不早成大款了？ 是啊， 所以，我决定设计邮票。 谁呀、啊？ 我呀。 拉倒吧，你行吗？你会干嘛呀？ 我可是有基础的。 你有什么基础？ 那个蓝军邮不就是一片蓝地儿吗？哎，你看咱家，我刷着墙围子，一片草绿，多匀实啊！ 你们那是刷墙围子基础，两码事儿。不是，人家设计邮票啊，得用笔， 不就是笔吗？ 啊！ 长的、短的、粗的、细的啊，方的、圆的，这一排排， 那叫排笔，还是刷墙围子的。我跟你说吧，人家设计邮票没那么简单，得有想法，你行吗？ 哎，对了，我画驴。 画驴？ 黄州画驴值50000，一头活驴才3000。 你画得过人黄州吗？ 我画马。 画马？你画得过人徐悲鸿吗？你要画就得画跟别人没画过的。 什么呀？ 画那个马跟驴之间呢？ 耗子。 去你的，骡子呀。 哎呀，不愧是搞艺术的，这构思也太绝了。哎呀，骡子，哎呦我的妈。 也好，管他成不成的吧，总比他呀整天在家折腾胳膊强。 呀，骡子。哎呀，这半个月我想什么来了。骡子，骡子，哎，骡子。哎，亲爱的，你说这骡子是什么色的？ 对呀，这骡子是什么色啊？哦，好像是那灰了吧唧的。 你说这色没法调。 怎么了？ 灰色好调啊，这个吧唧的怎么调啊？ 别停了，这有灰色。 灰色哈。 你哆嗦什么呢？ 不是，我找找感觉啊。再说咱这屋里它不是也没骡子吗？ 搞艺术啊靠的是想象 啊。 你画什么呢？ 画骡子。 画骡子你看我干嘛呀？ 这屋里不是没骡子吗？ 没骡子你也不能看我呀。 对，要我想象 还看我。 我想问你呀，我先画什么呢？ 先画四条腿儿。 为什么？ 有了腿骡子不就站起来了吗？ 那沙发还四条腿呢， 你还画不画？还想不想发财？ 啊，行行，我觉得应该先从头画起。 那就从头画起，快画。短了，短了，那是马耳朵。哎，长了，那是驴耳朵。长， 这骡子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啊，难怪古今中外就没一个人画它，既没有阳刚之气，又没有阴柔之美。 你要画呀，就画一荒诞派的骡子。 荒诞派 啊？ 那怎么画呀？ 那就好画了。你爱怎么画就怎么画，别人呢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哎，那不行啊！一旦我画出这骡子，人家愣说像狼呢。 放心，像狼也没人敢说。 为什么？ 谁要是说了，就显得谁没水平啊。 对呀，我就设计一个荒诞派的邮票，谁要敢说个不字，